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27集。迟志涵是真的不排斥睡在这边，对面的药水味道太浓，护士之间聊的话题总会让自己心里面沉闷闷的，不太舒服。他听到过护士们聊齐成的身体，语气像是在讨论临终的年轻人。 哎，完全垮了，30岁不到的男人，真是太可惜了。 那些治疗抑郁症的药，哪有不伤身体的？他撑了10年啊，真是可惜了。 没说可惜什么，却让迟志涵抱着枕头和被子落荒而逃。当年护士也是这样形容他迟志涵的。真是可惜了，刚刚读大学的姑娘啊，转瞬间就没了爸爸，妈妈也跑了。可惜这个词，就是陌生人能给予不幸的最多同情。两个字，再加上叹息和摇头，就变成了隔着一堵墙的，窗外的，别人家的故事。迟志涵不喜欢这个词，连带着也不喜欢有人用这样的词来形容齐成。齐成并不可惜，他很馋，有小脾气，有爱好，他仍然会求救。所以迟志涵宁可窝在齐成的那张大沙发上，晚上睡觉前看着床上躺着的那个男人百无聊赖地玩挂水的细管子，一圈两圈地绕在手指上，再一圈两圈地松开，迟志涵就能渐渐睡着。梦里面偶尔能梦到爸爸窝在自家的沙发上，拿着筷子戳他的腰。 丫头，换台，这都什么鬼哭狼嚎的。 突然醒转，再抬头发现那个男人也睡着了，白着一张脸，微微皱着眉头，眼睛就会酸酸涩涩的，流不出眼泪。可惜什么？他迟志涵和他齐成都还活着，哪怕艰难，也都还在呼吸。李医生留下的康复初期的饮食很麻烦，米汤、蔬果汁，每天6餐，每次100毫升，不能用调料，迟志涵也只能在蔬果汁上尽可能的多下功夫。雪梨、白萝卜、胡萝卜、西红柿这些东西被他来来回回的搭配试验，味道不可能特别好，不过齐成每次都能喝光，眉头都不皱一下，给什么喝什么。晚上他还是窝在沙发里，看着对面的护士人数慢慢减少，药品医疗器械慢慢送回到他住的那个锁着门的3楼房间。留置食物第5天，迟志涵从对面过来的时候举了3个手指头，洋洋得意的。 还剩3个护士，你应该快好了。 齐成嘴角微扬，低着头画画。那天之后，齐成和迟志涵之间建立了微妙的平衡。5天里，他只有一个晚上耳边突然有了声音，忍了又忍，还是决定遵守承诺把迟志涵叫醒。结果刚刚坐起，就看到迟志涵穿着睡袍抱着枕头坐在沙发那里瞪他。 我听到你的呼吸声了。 迟志涵解释完，抱着枕头塌拉着拖鞋去了对面。第二天又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在沙发上铺好了床。没有发病的晚上，齐成甚至习惯了迟志涵半夜3更起来喝水的声音。日子平静的像错觉一样朝好的一面发展，就像迟志涵每天都会汇报减少的医疗器材和护士人数一样，莫名让人心情轻松。 这个给你。 齐成从折叠桌上抽出2幅画递给迟志涵，微扬的嘴角一直维持着那样的角度。迟志涵疑惑地接过，然后瞪大双眼。2幅画都是美食卡通图片，一张是玉子虾仁， 一张是桂花糯米藕，画的色泽艳丽饱满，右下角有签名，让她这个网瘾少女莫名觉得熟悉的签名。程乙，两道菜都是她明天录冬季档视频要做的，齐程昨天问了做菜的步骤和摆盘的样子，当时只当齐程是馋了。 你画的？ 他经常看齐程在精神不错的情况下涂涂画画，从来没想过成品居然能惊艳成这样。而且为什么总觉得他这个简单的黑色字体的签名特别眼熟？齐程拿桌上的湿纸巾细细地擦掉手上的颜料，揉了揉左手手腕。 你明天去录视频的时候带上，给林金武，跟他说这两张是宣传稿，你们冬季档剩下的美食视频我会提供十张进修图，他看到签名就知道怎么做了。不要跟他说我就是程乙。 齐程最后加了一句，语气放慢，表情认真。迟志涵下意识地点头，齐程很少有这样严肃的时候。程乙这个名字为什么那么熟啊？齐程心情看起来很好，难得嘴角一直扬着。 这样应该能帮你这档视频加不少人气。 你 迟志涵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状况，但是隐约觉得齐程可能帮了他的大忙。齐程和迟志涵对视。 我姐跟我说你因为住到这边还是被扣了工资，我补给你。 这两幅画让迟志涵受到了意料之外的冲击，先是齐宁，几乎在齐程话音刚落就打通了迟志涵的电话，语气一如既往，简单疏离。 别把话给林金武。 迟志涵怔了一下，直接把手机开成了免提。 我开免提了，你们自己说吧。 迟志涵还处在程乙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么熟的纠结中，觉得自己还不适合掺和到这件事情上。齐宁在那边声音轻了点，带着无奈。 齐程，和迟小姐签合约的是我，扣钱这件事是她本人提出的，你不能拿这个威胁我。 是我提出的。 被点名的迟志涵点点头，实话实说。他觉得自己需要被教育，对他来说最痛最深刻的教育就是扣钱，所以这个月工资确实是自己主动要求扣的。齐程没说话，抿着嘴看着迟志涵的手机。迟志涵缩了缩手，莫名觉得有点心虚，尤其是手缩了之后，齐程看了他的那一眼。这是在委屈迟志涵不站在他这边吗？他得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才能站边啊。而且秦宁老公现在是他的大老板，之前欠条的事不了了之，迟志涵心里还梗着刺，自己这个怂货自然下意识的会选择发工资的那位啊。 齐程，你的话不能这样随便交出去的。 在迟志涵这边向来冷漠的齐宁语气有些挫败。 你签了版权的，这样擅自帮别人宣传会吃官司。 签版权的时候有补充协议，如果有需要可以帮齐家产业宣传。姐夫买下了迟志涵的公司，这家公司现在属于齐家产业。 好像在看电视。迟志涵照顾齐程那么久，这是最接近齐家二少的时候，而且他叫迟志涵名字的声音让自己恍惚了零点几秒钟。长得太好看的人真的是要不得。 齐程。 齐宁的声音有些疲惫，似乎找不到可以劝服他的点。因为分娩那件事，迟志涵对齐宁的态度多少有些改观。他小小声地提醒齐程。 那个，他还在坐月子。 然后又被齐家二少剐了一眼。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插手你和迟小姐之间的事情，你把话收回去好不好？ 齐宁的语气简直跌破迟志涵的眼镜，哄孩子一样的语气，好有耐心。 不好。 齐程简单干脆， 迟志涵跌破的眼镜又一次粉身碎骨。他就说这齐城有脾气的，这少爷脾气太典型了。不过他们到底为什么为了两幅画争成这样？ 你知道我答应过爷爷，如果你是成瘾这件事被公开，你就会被强制带到美国，这件事你是知道的吧？ 齐宁显然在下最后通牒。 知道。 齐城的回答还是只有两个字，不过这回齐城又看了眼迟之涵。 我会让迟小姐直接跟你签合约，你们的事我不会再插手。迟小姐，请你记得你的承诺，齐城是成瘾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你那位无话不谈的朋友。 好。 迟志涵很识相的先答应下来，然后问出了他一直想问的问题。 不过成瘾是谁啊？ 一阵安静。齐城的嘴角抽了一下，齐宁的反应更直接，叹息了一声后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只剩下迟志涵双手捧着似乎惹了祸的画，很无辜地和齐城对视。 我自己去百度。 被齐城盯得背后发毛，迟志涵决定自力更生。现在除了诚意，他有更重要的问题要问。 你为了齐宁扣我工资和他吵架了？ 我不能吵架。 五天的留置食物，齐城的脸色看起来比之前直接挂水好了一点，但是人仍然瘦了很多，五官不说话的时候变得更冷。那就是真的为了这事儿吵了。 那重新签合约是怎么回事啊？ 这个病人似乎在他出门放风采购瞎晃的时候做了不少事。齐城揉揉手腕。 你四处的合约不会变，只是和我这边的合约需要重新签一份，律师应该明后天就能弄完，我本来打算弄完之后再和你说的。 看迟志涵还是一脸疑惑，他又解释的详细了些，无意识的又揉了揉左手手腕。 只是去掉了一些限制条款，然后甲方改成了我的名字。 为什么？ 虽然这句话问的有些蠢，私心上来说，让齐城做自己的直系老板比让齐宁做好太多了，但是齐城太好欺负了，他会对自己的老板有负罪感。 方便。 齐城沉默了半天才憋出了两个字。迟志涵嘴唇抖了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很普通的词产生了点不太好的联想。自从那天齐城的手拂过他的脸颊后，他最近很容易对齐城说出口的任何话都产生不太好的联想。齐城左手拉了拉盖在身上的被子，又停了下，换成右手。 这样你想做什么都不会被限制。赵医生也说，解除了这些限制，对治疗方案会有帮助。 你手怎么了？ 迟志涵问了个毫不相干的问题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